事本来自陈慧琳。很多人都会说陈慧琳的唱功都是千篇一律的，她只会用劲爆的舞曲来遮掩唱功的不足，但是我相信喜欢她的人会觉得她非常的美，有一种蛮不讲理的霸气。她的美可以说是极其强大的那一类型，即使是独处于聚会的角落当中，闪光灯也是会自动的送上门来，想要不张扬都不行。她也凭着她大气的歌喉一直在爽爽快快风风火火的红着，而这朵霸王花还远远没有到谢的时候。继续请您来听陈奕迅《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陈奕迅的歌声总是那么的亲切，平实不华丽不做作，有一些歌者的声线非常的独特，或者是高音空灵，真假声转换完美，技巧非常的炫，听到花哨的时候呢，会有技惊四座的效果，掌声雷动，而歌手呢也会更加卖力的飙高音，

心口难堪。你可知道我在爱你，不要叫我多疑猜、哎哦哦耶耶，爱你在心头难堪，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堪，我想你在心口难堪，我爱你在心口难堪，我爱你在心口难堪。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潘美辰还有李复兴带来的一首歌《不要走不要走》， 而李复兴呢其实是专辑的制作人。记得以前潘美辰有写过一个文章，里面说到他刚出道的时候啊，这个李复兴老师非常凶啊，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音乐指路人才有了后来的潘美辰吧，因为有句话叫做严师出高徒，对不对？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很多人都叫他小胖老师，看他的样子呢也是一位很慈祥的老师，他是袁惟仁。6月3号呢，他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主题呢叫做再给我一点时间，而他也是为了让大家更透彻的理解这个主题啊，还同期发布了一首同名的单曲，一起来听一下。 还记得我第一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我牵你看着你左边的美丽，好像企图说些什么。 我该如何让你懂我。 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那右边的空位，你已不在我的身边。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哪有那么多的绝对。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相信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能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什么要结束呢。上喝着它，看着那右边的空位，你不在我的身边。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哪有那么多的绝对。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相信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能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什么要结束呢。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去承受你说的分开，再给我一颗解药啊，让我心事就忘掉。我们的相爱太短了，我们的温度太淡了，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为什么要结束呢。 袁惟仁，再给我一点时间啊。快节奏的生活确实是让人感叹啊，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时间虽然是永恒的，但是我们会觉得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所以呢，袁惟仁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一首歌当中，和声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叫做王铮。继续来听莫文蔚2000年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寂寞的恋人》呐。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作词的。 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傻子才争吵。落叶是树的风险。

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8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太难上等，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应该很多人都曾经迷恋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而老狼的歌呢，就像一杯很透彻然后很透明的水一样，虽然平淡，但是呢却能品出一种香甜的味道来。好了，我们刚才校园风了一把，接下来呢嗨曲来了，这是张靓颖在出道1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发布的一首歌，叫做心电感应808，应该旋律一出来就能够挑动你律动的神经咯。 忘了对白 up so high， 感受这个旋转的瞬间，忘了现在或未来，抓紧每个音符的瞬间，夜深已经着火，还在犹豫的是谁，释放自由的梦，快乐自然去跟随，最疯狂的美 gotta have you everyday，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 needle。

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行业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前路网消息，3号，房山区窦店镇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在拆违基础上计划实施环绿项目约28公顷，总投资约2900万元，从而全面提升居住区周边环境。据记者了解，位于107国道窦店镇西侧的3人梨园内，违建种植大棚拆除之后，腾退出土地2000平方米，利用腾退出的场地正在建设停车场，填补公共服务设施的欠缺。此外，在107国道窦店环岛、石下路东侧及107国道西侧沿线，设立在道路旁边的大型广告牌匾、多个临建房屋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栽的绿植。北京晚报消息，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保监会等6部门制定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从7月1号起实行。要求金融机构在2017年年底前对存量个人高净值账户完成尽职调查，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对存量个人低净值账户和全部存量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被调查统计的个人资产信息不仅仅包括银行存款，还包括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感情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